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辽宁地区协会发言人25号发表谈话，表示谴责美帝国主义者和南朝鲜傀儡浩展集团要给朝鲜人民带来核浩劫。另外，同一天，旅华朝鲜人青年联合会发言人发表谈话，表示旅华朝鲜青年要与祖国青年并肩站在反美对抗战的前头。